阿拉伯埃及社会主义党主席瓦希德·乌格斯里19号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集体引诱绑架朝鲜公民的反人伦罪行。